第51集。九月，巴黎早晚温差大，今天傍晚时还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。陆森下飞机后立刻把外套穿上，走出机场，看见几怀正撑了一把深蓝色的伞在等他。 给我的？ 陆森看了眼几怀手里的外套，笑着问， 以为你没随身带外套就拿了件。 你不知道我在巴黎长大的吗？ 陆森钻进几怀的伞下，两人并肩往车边走。 不过还是谢谢。 不用。 几怀打开后备箱，帮陆森一起把行李放进去。上了车，陆森抽了纸巾擦手，几怀正要发动车子，陆森突然朝他靠过来。几怀侧头瞥他，陆森那双带点棕绿色的眼睛也正向上抬起，跟他对视。他在几怀的肩上擦了两下，弯着嘴角笑了笑。 这里沾了点雨水。 谢谢。 车子往市中心开，雨刷器规律地摆动。陆森手机响了。 许大摄影怎么还亲自给我打电话呀？ 别闹，几怀接到你了吗？ 没有啊，在机场门口等了大半天了，没见到人。 陆森懒洋洋地靠在椅背，说这话的时候微微转头看着几怀。 他是不是嫌麻烦不来接我了？ 喜欢半个多小时前就出发了，是堵车了吗？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问。 这边陆森的电话刚挂掉，几怀的手机就响了。他的手机夹在支架上，陆森伸手去点接听，许岩的声音传出来：“ 几怀，你在哪儿呢？”“ 路上。”“ 还在路上？陆森已经到了，说等了你大半天了。”“ 啊，知道了。” 别知道了，快抓点紧，这外面下雨呢，还挺冷的，别给我陆大摄影师冻坏了，赔不起啊。 嗯 什么嗯，到时候就拿你去赔。 可以的，没问题。 电话那头陷入死寂。十秒钟过后，许岩一声不吭地把电话挂了。 哎呀，许岩岩生气了，今天还是他的生日呢，这样真的不好。 几怀很淡的笑了下，没说话。许岩的公寓很大，但因为他总出差又是一个人住，就显得有点空旷。几怀输密码打开门，许岩从厨房里探出头来。 到了。 还以为你生气了。 对，就是生气了。你们俩联合起来耍我，吃完了你们洗碗啊。 诺，吃火锅啊。 对，在外面跑来跑去都吃不上一顿正经的火锅，实在是太想吃了。来，过来坐。 三个人围着桌子坐下，陆森见茶几上堆着不少礼物，大概都是同事和合作方送的。再看见沙发边的行李箱。 要去哪儿？ 后天去巴塞罗那。太累了。 有什么累的？大大小小的奖也得了，摄影展也开了，好歹是圈子里有头有脸的华人摄影师，你要是不想去，公司哪敢让你受累。 还是想自己多拍点，得靠作品说话呀，你不比我了解啊？ 了解。哎，你出来多久了？有两年半了吧？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回国？ 两年零四个月，还早呢，怎么也得明年再说吧。 那要是回去了，有什么打算？是重新回 TIDE， 还是来我的工作室？我建议你考虑后者啊。 陆森一年多前成立了个人工作室，名头上还是 TIDE 的摄影师，但重心总归不一样。这次他受邀来给某导演拍电影节海报，正好赶上许岩生日，就提前过来了。 主编找过我，说让我回去带外景来着。 别听他的，外拍有多难搞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而且以你现在的身价不合适。 但你们那边不都是拍艺人吗？又是室内居多，我拍风景拍惯了可能不适应。 得了吧，你不是一直也在拍人物吗？上次秀场那几套图都被夸上天了，况且我那儿也有外拍，还不少。 哎，外拍有多难搞你又不是不知道。 行了，你在外面真的学坏了啊。 你什么时候回国？ 12月，最迟明年1月份。 回国工作？ 调去中国分部当顶头上司，我们启怀成功人士，年轻有为，行业精英。 启怀往他碗里丢了个牛肉丸，让他闭嘴。橙汁喝着喝着就换成了酒，大家在不同国家聚在一起太不容易。许年本来也想飞过来给许岩过生日的，但公司里实在抽不开身，于是他托陆森带了礼物给许岩。酒过三巡，许岩打开许年送他的礼物，是一只短短的话筒。抽出里面的纸看了一眼，许岩面无表情地把它扔到一边。陆森伸手又把它拿起来，上面用遒劲有力的毛笔写着： 长风破浪会有一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 他是弱智吧？ 还好啊，本来看这形状我以为是那个。 哪个？ 许岩喝了酒有点迷茫，陆森把纸卷好放回话筒，严肃地说： 按摩棒。 滚。 喝到很晚，启怀今天在许岩家过夜，陆森回自己家。 我之前说过了吧，你们俩骗了我，今天你们洗碗。 陆森无赖地靠在椅子上不动，启怀站起身收拾碗筷。 没事，我来洗。 他往厨房走，陆森转头看他，收回视线时见许岩盯着自己看。 怎么了？ 许岩没回答，看看陆森又看看启怀，然后才说： 没什么。 没什么就怪了。陆森也不说话，看了眼手机，司机已经到楼下了，该走了。结果起身时他不小心撞翻杯子，半杯没喝完的酒倒在身上，大腿的裤子全湿了。 我给你找条裤子换。 陆森点头跟他一起进房间，许岩扒拉了一条运动裤出来给他，然后走出去。几回到房间门口时，陆森正背对着他脱下裤子。老实讲，陆森的身材和他拍过的明星模特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修长有力的美感。在公司里时，汤运言曾多次把他抓过去套样衣看效果，同被这么抓过的还有许岩。那双长腿一抬一落把裤子穿好，白皙的皮肤被完全遮盖。陆森叠好换下的裤子回头，正和几怀对上视线，双方看起来都没什么反应，男人看男人而已。 碗洗好了？ 许岩在洗。对了，你行李箱还在我车里，我和你一起下去。 好。 陆森往外走，路过几怀身边时他停住，侧过头来在几怀的颈边嗅了嗅。 你用了什么香水？ 忘了。 品味不错。